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14集。你的世界就只剩下光了。五，平时总觉得自己是个大老爷们的桑延，此时倒是厚颜无耻地认下了。是呢，这会儿怎么还乐意当朵桑娇花了？温以凡发动了车子，没再继续这个话题，随口提道：“我的车子好像又忘了买了。”国庆假期，温以凡都在忙工作，之后桑延又受伤了，导致他早忘了这一茬。他想了想，又问：春节前买会便宜点吗？春节后吧，到时候我跟你一块去。 嗯。 温以凡点头。恰好到了红灯，他停下车子，又想起了一件事儿。 对了，之前房东跟我说想收回房子，让我们明年三月前搬出去。 明年三月，咱再谈半年恋爱。桑延沉默许语，故作隐晦地征求他的意见。温以凡愣了。 啊？ 啊什么？问你话呢。桑延唇角弧度渐深，懒洋洋道： 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只谈半年了？ 温以凡有一种猝不及防要被甩的感觉，心情没有桑延那么好，觉得有些憋闷。桑延这是什么择偶标准啊？难道不合租就得分手吗？桑延眉心一跳，虽说这话确实有点奇异，但他倒是没有想过能得到这样的回答。他用力掐住温以凡的脸，啧了一声，说点人话。余光瞥见绿灯亮了，桑延才松开手。温以凡继续开车，渐渐反应过来，他刚被吓了一跳，这会儿也有点郁闷，嘀咕道： 你最近说话怎么这么跳脱？ 桑延凉凉地看着他。温以凡思考了一下，但也不知道一般人恋爱谈多久才结婚，想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，干脆问桑延： 我没有太关注别人，其他人一般都谈多久才结婚啊？ 一般都几周吧。桑延毫无正形道： 我们这还算久的呢。 桑延似是随意般地说道。 哦。 温以凡收回思绪，又自顾自地思考了一会儿。他其实对这事儿也没有一个太严苛的标准，感觉到合适的时候就可以了。但他现在的工作还不太稳定，总是三天两头的加班。虽说桑延的工作也是，但没有他这么不规律。想了想，温以凡还是想等工作稳定点再来考虑这件事情。他在心里预估了一个时间，感觉还得延长一点。 再谈一两年吧。 虽然没有想过还能得到延长时间的结果，但桑延也不太在意这时间的早晚，毕竟是迟早的事情。这姑娘想谈久一点的恋爱，那就谈吧，反正都是跟他。两人又扯了一点话，之后桑延也没有再打扰他开车。他靠着椅背，眼皮耷拉着，莫名有些困。在这种沉静之下，桑延再度回想起刚刚温以凡提的关于舞蹈的话题，情绪也渐渐因此差了起来。 高中的时候，桑延只见温以凡哭过两回，一次是那回在公交车上，另一回是他被他的舞蹈老师叫去谈话。桑延也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，只是那会儿刚巧看到温以凡从办公室里出来，他想叫住他，还没有出声，就见温以凡没有往教室的方向走，反倒往另一栋教学楼的方向走，看着情绪极为低落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桑延顿了一下，而后跟了上去。他看到温以凡走到阅览室旁的楼梯间，这个时间点那一块基本没有别的人，像是失了魂，他往下走了几层，坐到角落的位置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温以凡的肩膀轻颤着，像是强忍着哭泣。那个时候桑延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也能猜到他也许是因为脚伤的事情影响到了跳舞，觉得难过而无力，觉得没有任何办法。他只能安静地坐在温以凡后边，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。可到今天，桑延才知道温以凡哭的真正缘由是什么。他高中所承受的痛苦都似乎是以那天为序幕的。那天他的阿酱被人硬生生地折断了翅膀。把车子开回小区，温以凡正打算下车，突然注意到桑延失神的模样。他凑过去，在他面前晃了晃手掌，问道：你在想什么？桑延回神看了他一会儿，温上将，我是打算一直跟你走下去，才会跟你说这样的话。除了想找别的对象，你想去做别的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桑延对上温以凡的眼，模样一改平时的不正经，认真的过分。别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将就，知道不？你的人生还很长，想做什么都不算迟。桑延碎发散落额前，侧着头对温以凡说道。温以凡瞬间懂了他的话，他动了动唇想说点什么，在这一刻却什么都说不出来，似乎也没有一定要他给出什么回应。说完之后，桑延用力揉他的脑袋。听进去了？温以凡讷讷地点头。行，那就回家。下了车之后，温以凡主动过去牵他的手，轻声道：桑延，我刚跟你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以前觉得我家里人因为觉得跳舞开销大，不让我继续跳了，这事情难以启齿，所以才跟所有人撒了谎。但我现在觉得没关系，所以我才主动告诉你。桑延捏了一下他的指尖，温以凡慢慢地说道：我现在跟当时不一样了，当时我觉得我很弱小，对什么都无能为力，觉得反驳和诉说都没有用处，干脆保持沉默，因为没有任何依靠。温以凡接着说道：但我现在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也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，就像是我爸爸没有去世的时候一样，因为我想做什么他都支持我。然后我现在有你。温以凡抿唇说道， 也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，温以凡极为确定他重新有了依靠。我现在是真的觉得当新闻记者挺好的，这些年我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上面，让我现在放弃记者去做别的，我也不太甘心。但我可以像你一样。温以凡想了想，笑起来，桑延喉结滑动着看向他。 什么？ 你不是有个头牌的副业吗？我要是之后哪天想继续跳舞了，也可以把这当成我的副业呀。温以凡认真地说道。桑延笑了。嗯，也行。两人走过去等电梯，温以凡正对着桑延半靠在墙上。在这安静的氛围里，他莫名有点儿想说一句矫情话。桑延，你说你是不是我爸爸派来对我好的？ 不是。 桑延抬眼否认得很快，过了两秒他又闲散地补充， 我是自愿的。 回到家，温以凡拿了个盒子把手工糖装起来。搬家的话题刚刚被桑延的话直接岔开了，温以凡本想再提提，但想着还有好几个月呢，也不用太着急。温以凡像往常一样把桑延收拾干净之后才回了房间。桑延受伤这事儿，他似乎没有跟他家里人说。这些天温以凡听他家里给他打过几回电话，目的都是让他回家吃个饭，但桑延因为手上的伤每回都在推脱，以至于他父母现在对他的意见好像很大。桑延对此不以为意，似乎是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对待。温以凡猜测，他大概是想等到过段时间天气转凉了，可以穿外套遮挡伤口的时候再回去。温以凡坐到床上，随意翻了一下手机，注意到赵元东的消息时，温以凡又想起了桑延今天转告的郑可嘉的话。他点了进去，只扫了眼最新的一条消息，说， 阿酱，妈妈能见你一面吗？ 温以凡盯着看了许久，点开他的头像，在删除键那里停留了几秒，最后他轻叹了一口气，还是没有摁下去，退了出去。他的思绪放空，想着一堆杂七杂八的事情，记忆很快又回到今晚。进电梯前，桑延最后说的那句话，他说，我是自愿的。温以凡轻眨了一下眼，那一点点的坏心情瞬间被这男人取而代之。他的唇角弯起，扯过枕头抱在怀里，在床上打了个滚。隔天，温以凡陪着桑延到医院换药。他的伤口恢复得不错，伤口对合整齐，也没有红肿现象。医生让他过一周再来复诊，看看情况后再决定拆不拆线。温以凡估算了时间，恰好是他生日那天。仍然是周六，但这回温以凡没有轮上轮休日，还得上班。不过记者的工作时间弹性很大，当天他起了个早，陪桑延去医院拆了线之后才安心地回台里上班。下午温以凡跟一个目击者约好见面，地点约在了这位目击者家附近的一家咖啡厅。采访结束后，温以凡跟对方道了一声谢，等人走后，他对着电脑捋了一下思路，就开始写稿。恰好听到手机响了一声，他随意拿起点亮，是桑延的消息。桑延问他在哪儿，温以凡直接给他发了个定位。桑延又问下班了，温以凡说， 我写完稿子就回家。 桑延就说我过来接你。温以凡回了个好，继续写稿。敲完最后一个字后，他检查了一下，而后把稿子发给了编辑。温以凡松了一口气，收拾好东西往外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